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是阴天，东南部地区呢有轻雾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呢-2度，最大相对湿度呢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4级转二级，最高气温呢5度，最小相对湿度呢15%。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非遗时光。北京清晨，迎着灿烂的金色朝霞，我们来到位于朝阳区东坝的一个产业园区。我们要采访的北京花丝镶嵌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程淑美和他的北京城市金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就在这里。这是一栋3层小楼，一楼大厅那醒目的公司标志带给我们一个疑问，难道整座楼都属于城市金艺吗？请听非遗时光大型采访报道，旧时皇家绝技，今朝城市花丝，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花丝镶嵌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程淑美。 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花丝镶嵌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程淑美。 和一楼宽敞明亮的粗加工车间相比，楼上叮叮当当的声音更是吸引着我们。我们循声来到二楼，几个房间，几个不同的工艺流程，早已是热火朝天的景象。程淑美正在跟几位工作人员说着什么。 没有那么远哈。 上头这个我还没跟他们联系呢，买那个。 带来超级震撼的还是三楼，穿过坚固的防盗门是作品展厅，近100件作品真把人看得瞠目结舌，雍容华贵，典雅大方，珠光宝气，富丽堂皇，再多的华丽辞藻怕也不够描述这门传统的宫廷艺术花丝镶嵌。还没开始采访，程淑美和她的城市金艺就已经让我们感到震惊。一个是没想到城市金艺的规模发展得这么大，一个是这里的员工们居然如此年轻。我们急切地想在采访中寻找答案。 花丝镶嵌这4个字啊，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定下的名字，最早在唐朝的时候叫做汉坠金珠，后来呢又延伸到叫做细金工艺。为什么叫花丝？它就是叫花样丝，一根丝叫素丝，两根丝搓在一起，3根丝、4根丝，甚至于更多的丝，就是它出花样了，所以叫花丝。镶嵌就是把另外一个机体吧，做成一个造型， 嵌在另外的一个上头，给它结合起来，叫镶嵌。现在一般的说镶嵌都是嵌宝石。 花丝镶嵌工艺早在春秋时就已有雏形，战国时期的金银错，唐代的金银平托是它的前身。自元代开始，逐渐在北京形成了规模最大的花丝制作中心。明代达到高超的艺术水平，名品不断涌现，很多成为宫廷贡品。现如今，花丝镶嵌工艺只留存于北京、成都两地，尤其以北京的花丝镶嵌工艺最为齐全，它集中代表了中国宫廷花丝镶嵌工艺的特色，是燕京八绝之一。整个花丝镶嵌的工艺过程非常繁复，其中花丝工艺可以概括为八种基本技法： 掐、填、攒、焊、堆垒、织、编，这八个字。掐就是掐丝，就是把素丝或者是花样丝，根据设计用镊子掐成各种各样的纹样，把这掐好的纹样放在大边里边，填进去叫填丝。攒呢，就是把各个填进去的这样的部件攒焊在一起，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造型。最后是焊接，给它焊接成一个整体。堆就是堆灰，这堆灰呢在过去常用，现在咱们不用了，现在咱们有石膏来代替这种工艺了。蕾丝呢，就是在一个造型上两层、三层，甚至于更多层，给它组成一个造型。织呢是一种技法，像织布一样编，像咱们用丝编小辫儿，就是各种用手工编织，用丝编织。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咱们的翼扇金冠，它那个帽子的造型是用金丝编出来的。 镶嵌工艺主要依附于花丝工艺，镶嵌工艺主要以错、搜、锤、闷、打、崩、挤、镶等技法，把金属片做成托和爪子形的凹槽，再镶以珍珠和宝石。花丝镶嵌作品主要有两大类：首饰和摆件，但它所涵盖的种类则是五花八门。 这屋就是塑完了石膏岗。 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花丝镶嵌制作工艺，程淑美把我们带到了生产现场，为我们一一介绍。 他们两个錾刻，上面的錾刀工龄越长，那个錾子就越多，因为它老不断的得开这錾子。你做这个活需要这样的錾子，自己琢磨着就做了，得就收下来了。再做别的活又做个新的錾子，所以呢，那老师傅那钻子就那个大方的那铁盒子，好几个铁盒子，都是千把钻子。 当介绍到焊接工艺时，看着手握焊枪的徒弟，程淑美谈起了过去使用煤油灯焊接时的情景。 过去呢，老师傅呢吹煤油灯吹得真棒，煤油有油烟子，吹完了一天下来满脸都是油烟子，黑的。那老师傅两个嘴就跟那仓鼠里头含着东西似的，两个鼓包，他就鼻子吸气都存在这儿，同时吸气同时吐气，这个功夫可不是好练的。而且我们那师傅吹的时候，火苗要一尺多长，大火苗把这活都扑过来，那是一种方法。然后呢，最后那焊要快化了，要点焊那一点点，师傅嘴就控制着火苗，就变成又细又尖的火苗，特别难。所以现在干花丝的人啊，太幸福了。 程淑美这里的员工年龄最小的在30岁上下，最大的也就50岁左右。别看他们非常年轻，但从事花丝镶嵌的时间最少也得有10个年头了，可以算是年轻的老师傅。他们也创作出了非常多的艺术精品。在3楼的展厅，只见一个个玻璃展柜里摆放着金光闪闪的花丝镶嵌工艺品，既有仿制的万历皇帝翼扇冠，也有仿制的清朝文房宝车，更多的则是他们自主创新的精品。 就这个也特有意思，这琴泉壶 反正问什么叫秦琼呢，统一度量衡的秤砣叫权，是秦朝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所以叫秦权壶，象征什么？大权在握。所以呢给那客户，那客户说啊，我要上头我得要那唐伯虎的诗，我要唐伯虎的画，他喜欢唐伯虎，那个唐伯虎耕织图我们给赞上了，又高兴得不得了。所以啊设计一个东西啊，不要好歹做一个东西往那一搁啊，我这就是一个壶一个杯子，你一定要有文化在里头。 锦绣戏台上的霓裳花裙，方寸棋盘间的纵横百合，回荡在时空里古朴的韵律，流淌在血脉中不变的记忆。非遗之美，尽在耳边。非遗时光，传承的力量。 程淑美生在北京城，长在皇城根儿。老爷是画画的，幼时的程淑美常拿着老爷的油漆彩画色谱看着玩，小人书、连环画报都是他的最爱。上学后他特别喜欢手工课，绣花、做小玩意儿之类的，后来学习了素描、水彩画。那时候程淑美的梦想就是将来当个画家。1962年初中毕业之后，程淑美考进了北京工艺美术学校。 这一分专业就注定我这一生就搞了画丝相间了。 虽然画家梦好像难以实现了，但是程淑美并没有选择退缩，而是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了4年的花丝镶嵌工艺学习当中。 从一入学分的你花丝镶嵌这个专业，所有的教学全是跟花丝镶嵌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那时候老师带我们去故宫，都是由市政府二庆局和故宫都谈好的，不买门票，所以自己随时可以到故宫。那是我们的第二学校。在学校上3年级的时候，花丝镶嵌的翟德寿老艺人、毕尚斌老艺人给我们上课，除了花丝厂的吕振芳师傅手把手的教从零开始的技术，再有花丝厂里头像还有一位大师叫吴可南，是个老的设计师，女设计师，设计完的图纸就找吴老师让他给指导。所以呢下场实习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工艺美校这4年对我们后来的这几十年的工作那是太重要了。 4年的学习让程淑美收获了很多，特别是在第二课堂故宫里的学习观摩，更是加深了他对花丝镶嵌这门传统手工艺的热爱。在老师们的精心培养下，程淑美很快就可以自己独立设计制作花丝镶嵌作品了，她开始朝着工美大师的理想快步前行。 美校一毕业我就选的是北京工艺美术工厂，结果出乎厂长的意料，我选了玉雕车间。因为玉雕是在雕刻里头是最难的，它是减法，不像塑，你缺了你可以用添泥的方法往上添，这个雕是只能往下去。当时呢玉雕有4个老艺人，其中何荣老艺人正好在我待的那个班组，这样把玉雕的技术等于学会了。但是呢我还是想回花丝本专业。我学玉雕的目的是锻炼自己立体造型的能力。 在工美大师们的指导下，经历了玉雕、花丝镶嵌、水与火的洗礼，当不按常理出牌的程淑美最终回归花丝镶嵌专业时，她大胆地把花丝镶嵌与玉雕等多种工艺相结合，立体造型与传统花丝技艺的融合，开创了花丝镶嵌工艺的新境界。北京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及专家委员会特别把程淑美的花丝镶嵌艺术命名为程氏花丝，这一命名既显示着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又表明了程淑美传承技艺所达到的高度。 为什么评程氏花丝呢？就因为我们的作品有自己的艺术风格， 像我们这个城市花字呢，就是以观音为代表，经常有好多媒体宣传我的时候写的是成观音，就是因为我们做观音做的比较多，而且有自己的特点，是被大家认可的。 在众多作品题材中，程淑梅以制作花丝镶嵌观音而声名远播，因而被业界称为程观音。1989年，由她创作的银花丝观音摆件白衣大士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优秀新产品一等奖，被原轻工业部收藏并列为艺术珍品。一位台湾富商一下子订了400件，轰动北京工艺美术界。大型银摆件童子拜观音获得北京工艺美术评比精品奖。2008年，花丝镶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程淑梅也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花丝镶嵌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000年退休后，程淑梅和自己的老伴儿成立了工作室，肩负起传承花丝镶嵌技艺的重担。 大师啊是有任务，要带徒弟，所以呢大师们都成立工作室。我成立工作室在我们校区，租的是半地下的2间房子，请人徒弟，让徒弟来得给徒弟开支。当时我刚退休，退休金少，再给徒弟开支，自己再交房租，就没那么多钱了。最后就把孩子从昆仑饭店叫回来了。他那时候是厨师的时候，业余时间也跟我们一起做。老伴儿啊，他是我的老搭档，也是同学。他学玉雕专业，搞雕漆设计，现在呢跟着一起，一块儿搞设计，一块儿搞管理，我一个人哪忙得过来呀？ 目前，程淑梅成立了北京城市金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儿子高新成担任总经理，程淑梅和老伴进行产品开发设计工作，同时肩负传承重任。公司本身也就成为了花丝镶嵌的传承基地。 其实作为非遗传承来讲呢，不单单是就是在某一代人把这个手艺接过来，其实更关键的是把它将来的发扬光大。所以说现在我们这儿来讲呢，年轻化就是比较重要。从设计师到实际的技术工人啊，包括师傅，你像从我父母那一辈，他们现在是处于传承人的这个层次，那么我就肯定将来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环节。因为后边是否会有很多年轻人来喜欢他，那主要说实话就靠我这个来做这个工作。 高新成早已不是那个跟着母亲在工煤厂跑来跑去玩耍的小孩子了，他有了优于旁人的视野，早已融入到了传承花丝镶嵌技艺的队伍当中，而且还刚刚获得了3级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程淑梅也以干花丝镶嵌就要干一辈子的要求，吸纳了一批肯沉下心、肯吃苦的年轻徒弟。这位刚刚从河北地质大学毕业的于瑞莹就是其中之一。 就是我们老去博物馆嘛，然后博物馆都会有展览展出，它的工艺啊，然后它的整个的造型，然后还有历史的味道啊，然后就是被惊艳到了。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美的东西，我觉着就是还是大家还都是向往的，而且就是我们这个专业要学的东西特别多，我现在也只是学了个皮毛，需要学，我觉得这是一辈子都要再积累，然后再深入的学习。 程淑梅从不保守，对于花丝镶嵌这门古老技艺的传承有着自己的看法，她也身体力行的不断实践着。 要传承一定要创新。其实你从历史上看，商代、汉代、唐代、宋元明清，它每一个时代都不一样，所以到了咱们这现在这个新的时代，就更得往前发展了。 从16岁进入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学习花丝镶嵌算起， 程淑美在这个行当已经干了半个多世纪，现如今的宫美大师程淑美依旧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工作起来一点都不含糊，从画图、审样稿、选材质到上手掐丝，没有不经过他过目的。 我呢就想，能干到什么时候就干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躺倒了干不了了，那就没办法了，就愿意把自己的事业继续的走的时间长一点，干得更好一点，干到老学到老。 在传承和发扬花丝镶嵌制作技艺上，程淑美已经做出了不小的成绩。我们期待着程淑美把她的城市花丝技艺继续发扬光大，创作出更多的精品来，让花丝镶嵌真正的走入寻常百姓家。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旧时皇家绝技，今朝城市花丝，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花丝镶嵌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程淑美。采访撰稿丁力，播音郭伟，录音合成梁和之，监制孟丽，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金鸡报捷剧，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 我非爱判处众生孤寂，不怀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的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式。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30分，越聆听，越成长。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点30分，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的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是阴天，东南部地区呢有轻雾转晴，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呢-2度，最大相对湿度呢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呢5度，最小相对湿度呢15%。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甜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请听非遗时光之京郊民间小戏大兴师傅弦。在北京南部的大兴区、房山区以及河北的固安、涿州等地，100多年来流传着一种地方小戏师傅弦。2006年，大兴师傅弦成功入选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兴区李贤镇西里河村的李润生也于2009年成为该项目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因为我从小呢是跟我父亲学的，我父亲他就是拉弦的。 李润生所说的拉弦儿指的是板胡，板胡是师傅弦的主要伴奏乐器。 一开始呢，原来有两个会，这叫会戏，过去一个南会一个北会，完全是由过去的高跷会转化过来的。虽然是说一个村歌土调，但是呢它弥补了当时那个阶段的农村这个文化生活的空白。你说过去农村哪有什么这文化生活呀？没有。所以你这大概农村唱戏，这在当时这是很时髦的一种了。你过去像西里河这村儿，就是不管你会唱与不会唱，他全入这会。怎么入这会啊？就等于支持，说我们家也没有演员，我们家也没有说是拉弦的，也没有他们搞弹拨的，我就入这会了。干嘛？到春节唱戏，有钱的给俩钱，没钱的给点粮食，春节好唱戏，就这么支持。 1893年，师傅弦在当时的直隶宛平县，也就是现在的大兴区的余阀镇兴起，创始人是张家坞村的朱广达和朱家坞村的贾万全。最早期的两个剧本是根据朱广达亲身经历创作的《苏洛园》和《老少换》，贾万全负责编配曲调。最初他们将这种表演称为十不弦儿，改名为师傅弦，和光绪皇帝有关。 原来他叫十不弦，十不弦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人呐，连打带唱都不闲着。后来呢，就是说通过西里河村有一个姓李的，他在那皇宫中养花，偶然有这么一天，他正浇花呢，皇上这儿前来赏花来了，哎，听见在这唱呢。皇上问他说：“你唱这是什么呢？”说叫十不弦。哎，他说你这个歌词像是诗歌。说然后再加上乐器，这么着叫皇上给起名叫师傅弦，并且呢送给了两盏宫灯带回家来了，这样从那以后改的师傅弦，这是他历史。 那是发生在1904年的事儿了，得到皇帝的认可、命名和赏赐，想必是师傅弦得以在西里河村绽放光辉的很重要的原因。 当时那阵挺红火的，唱戏的时候，把皇上赐的这两盏宫灯啊，往台两边一挂，这一些个什么小土匪的小地痞流氓，他不敢捣乱，一直流传至今，老是很红火的，影响的面积也相当大。原来像9月15这李贤镇有一个庙会啊，每年都得是上那儿唱。像李贤这个戏楼啊，嘿呀，这是这一块的。这最好的戏楼，它有天井有地沟，鬼从下边上来， 这个呢，神呢从上边下来，相当不错呢。你知道现在也是一样，你现在你说这村一场雪，哎呀，十里八村的全来。它相当于什么？就是说这个地区文化，在这个地区，你说你京剧是国粹，你唱他不听，他就爱听这个师傅弦，从小他就听这长大的呀。 师傅弦在十里河村落地生根后，本村的教书先生秀才等又编写了一些新剧目，如《告奸善》《莺歌记》《龙凤配》等。100多年来，尽管因为种种原因，师傅弦剧团在西里河村曾几度解散，又几次重建，但师傅弦的演唱在村民中几乎没有中断过。如今，李润生所在的西里河荣生师傅弦剧团是1985年元旦重建的。他和剧团团长刘艳荣都是当时重建的发起人。 85年元旦就第一场演出，这我们从85年到06年开始有这辛苦工程，原来都是自费的，都是自己从家里拿钱。就是大伙儿谈钱，有时候我父亲拿点，那时候我父亲开小卖部，我父亲有钱，后来组织以后我父亲拿钱。06年以后就有辛苦工程，上面就给点补助钱了，这么着就慢慢的这开支就基本上就能不用自己摊了。 文艺演出星火工程是北京市文化局在京郊推出的公益性演出，入选星火工程演出团体之后，西里河荣生师傅弦剧团不仅得到了经费上的支持，也有了更多演出的机会。 每年呢，我们就下乡演出去，有区里这辛火工程的场次，有时候镇里给点场次，我们就95是什么过年过节的，有给点我们各村巡回演出去。 刘艳荣团长的家也是剧团的排练场所。去采访的那天，我们到达时，几位剧团成员早已在刘团长家等候了。作为团长，刘艳荣除了操心着剧团里大大小小的事务外，还在乐队里负责吹笙。同时，他也是大兴师傅弦区级的代表性传承人。从他爷爷那一代起，到现在他的孙女儿，师傅弦在他的家族中已经传承了5代。他这一代有兄弟5人，都喜欢师傅弦。现在演唱的这位是他的四弟刘宝荣。我们一同前往采访的大兴区文化馆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大兴区这边的人比较豪爽，多数都是快人快语的性格，这一点在采访中我们也有所体会。而相比之下，师傅弦的音乐听起来却是很清雅、柔和、缠绵，也许这音乐恰恰体现出的是他们内心最柔软、浪漫的一面吧。对于李润生来说，师傅弦早已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这师傅弦虽然是风格土调，但是就跟什么一样，咱们这儿爱吃大白菜，冬天东北爱吃土豆，是不是？你说咱们这白薯这个红薯粉好吃啊？东北他不吃，他就吃土豆粉，这就是地区性。你这地区就爱吃这个，他吃这顺口。听戏也是这样，他就爱听这个。老人还过去这地里干活呢，连厨往这一出，这就唱，累了，都说挺累的，你还顾着唱，他不讲，累了一唱轻松了，你说心情不心情？ 心情好， 就跟我这样的，说累了，说到家我这拿水钱，这想送去了， 他倒不是累，这也是一种精神食粮，这是。所以说在这几个区你一时半会儿的这个是消失不了。 师傅贤是北京地区的民间小戏剧种，之所以称它为小戏，因为它有三小，主要是小生、小旦、小丑。相比较京剧、河北梆子等大剧种，师傅贤的演出确实简单得多。 要过去这乐器简单的呢，师傅贤本身没有武戏，没有武打这块戏，因为他是农民出身的，全是用本工嗓音去唱，就是我什么嗓子就什么嗓子了。你如果说是你净听声音，你不见人，这男女不分，为什么呢？最早应该这是封建呢，封建的时候哪有女谁们家女的去唱戏啊？这没有啊，全是男的，去丫鬟了，去小姐了也是男的，去小生也是男的。过去这是乐器，板胡，板胡也属于古道，板胡、三弦、笛子，就这个，其他乐器都是后来加的。不过那个是师傅弦呢，他还不用这个五场，没有五场，就是文场，有大锣、挠锣、小锣、堂鼓，干嘛用啊？就是打痛，打关痛。过去比如说这个村里要唱戏，打痛，三痛。第一痛告诉你了，村民们，这玩意儿有戏，这儿有热闹，这响着呗。第二痛要准备了啊，该来的赶紧来，快开台了。第三痛是开台，它是正义的。哎，完了之后开台了，这个锣挠锣就不用了，就开始使小锣，上下场使小锣。 提起小时候看戏的经历，李润生至今记忆犹新。 过去呀、啊，化妆也简单着呢，弄点张窝头粉一抹、啊，是不是？这个脸上抹点黑的，我说这就是丑。搭台子弄几块大门板，一到春节上演，用的六轴，你们可能有些不知道，压长的那六轴支起来当底下的柱子，顶上铺上门板，席现在很少见了，把两边封上，这就是一舞台，挂上一盏气灯。晚上下午和晚上演，过去也是，你像夜戏，夜戏白日戏白天戏，夜戏是夜戏，唱这些个闹鬼的戏那就得晚上戏，晚上唱这显得好啊。哎，白天就唱一个是一些其他这个戏，那现在说法也就是一些个爱情上的戏。 师傅贤是曲牌体，原有30多个曲牌，失传了几个，现存24个。这24个曲牌各自适用于不同的人物身份和剧情，例如有适合正生正旦唱的，有适合丑唱的，有情绪喜悦的、悲愤的、忧伤的等等。 这个就是他两极端，这个人都特别着急，愤怒至极，这一个这个人高兴，这个呢一般的就这个演员要求他是什么呢？你这必须张嘴就这么高，这没有前奏。 走着小三罗啊，今天啊要一和天啊。 1988年，著名音乐学家、中国音乐学院的杜亚雄教授曾在西里河村住了一个多月，对师傅贤进行采录和研究，之后邀请他们去恭王府演出。此外，他们还曾受邀在湖广会馆演出，参与过影视剧的拍摄，这些都是西里河人所引以自豪和津津乐道的。也难怪大兴区文化馆的赵玉良说，师傅贤在西里河村的群众基础比较好。 这个师傅贤啊，他现在从西里河村几乎是人人会唱，他所以特别是在西里河村100多年传承下来的，为什么能传承下来？因为他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人人会唱，这个调好学，他的词儿就像诗词歌赋一样的美。 所以它有旋律啊，它有押韵，所以它那个背起来好背，词儿写的好掌握，它村儿几乎人人会唱。而且呢，它是从正月里边在村里边搭台唱戏，一般上要唱的是一周，有的时候到十天，从正月初六、五初六这么持续就开始，一直到过正月十五搭台唱戏，就让老百姓免费来看。他不仅是附近他本村的人来看，他附近的村人都来看，非常热闹。啊，这个当时也可以成为他礼贤镇的一道文化景观了。 目前，西里河荣生师傅弦剧团能完整演出的师傅弦剧目有20多出，包括传统戏、移植戏和原创戏。说到原创戏，还要介绍一下李润生和他的老伴儿刘金荣在西里河小学教学这件事儿。 在2008年，把这一块的师傅弦这块纳入了西里河小学的音乐课堂。我给他们讲课的时候我就说了，不是说叫你们将来以后说你长大唱师傅弦绝对不可能，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有这么一个事儿，我会唱一个曲子两个曲子，这就是目的，只要不忘了它就行了。 李润生为了让学生们喜欢，专门给传统曲牌填上了新词，还编排成小戏。 现在就是每星期一的下午，从今年开始教4、5年级，两个班同时上。这是我们老伴儿，跟我老伴儿啊，他唱我拉，然后我编的词，现在我这儿都有。我给学校，你得适合学生唱的呀，适合学生唱的这词，你这小生了，什么老奴了，你这学生不愿意唱啊，对他有好处的。如何保护咱们环境？这个如何这个绿色出行啊？这块的，马公路上注意安全。 除了教学以外，李润生还特别关注国家大政方针以及身边百姓关注的事儿，希望能把这些都结合在他的师傅弦新剧目创作中。 原创的现在也有啊，现在结合新机场拆迁，这原创的也有啊。你这个文艺就得紧跟形势啊，文艺服务了百姓，服务于政治。都过去你说毛主席在延安文帝座谈会上讲话，是不是？文艺为政治服务。说习近平这次讲话，你看他这次讲话的内容，我到处买这书买不着，结果孩子们在网上给我买回来了。 1947年出生的李润生今年70岁了，但他的精神状态却似乎比年轻人还好，常常为了搞创作熬到凌晨3、4点钟。他说习惯了，一到夜里就兴奋。我们从西里河村采访回来后，常常回想起来的除了师傅弦的旋律外，还有李润生那朴实而又深刻的话语。 老祖先的这些个产业咱不能给扔了，绝对不能扔，搜集材料，将来以后一旦有人这个要是这个想研究它开发它，咱们这儿有资料。所以说你像刘团长我们俩呢自费，原来这在2000几年我们就录了光盘，人家说呀，说这光盘呢能保存50年呢，所以说我咱录下来，就算当将来咱没有了，有人还有这光盘作为这个证据呢。过去是师傅弦历来祖祖辈辈是口传的，口传来的。他叫你怎么唱你怎么唱，一句句的教，一句句的学。后来呢，我为了保存这些资料，问题说他这个曲子有20多个曲子，你不一定在咱们唱戏的时候全用上，时间长了不用就要丢，就丢了。所以我呀，这水平有限，虽然水平有限，我把它我都用谱记录下来，不准确人家有这个水平有高的人他能给你改了，虽然我没这水平，有这水平，所以说我都写成谱了给学生。但是呢，你给他写谱你认不认可以，我们就也是一句教。 老伴叫我拿，就跟什么一样，交接唱戏，交接唱戏，说能挂弦了，说能挂弦能唱，我们就恐怕你连这些东西丢失了。他会唱这个，那个学生会唱那个，将来这不就是个丢不了了吗？ 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京郊民间小戏》，大兴师傅弦，采访撰稿张欣，播音杰克堂，录音合成孟孟，监制孟丽，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京西报捷曲，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聊天是甜蜜的习惯，把心情都交换，一天才算完。简单是我要的浪漫，你语气又心疼，我就更勇敢。我今天我明天最想环游的世界，就是你最内心的世界。我后天大后天也不疲倦的想念，会是你看着我笑的眼。真爱像一座谜，今天我明天最想环游的世界，就是你最内心的世界。我后天大后天也不疲倦的想念，会是你看着我笑的眼。真爱像一座谜，今天我明天最想环游的世界，就是你最内心的世界。管阴天管雨天，我的心会是晴天，照亮